好，我哋第四节啦， 第四节我哋 解放军环节啦。 喺环节之前，我哋就回答下网友先啦。 好啊，咁我哋做一个解答环节啦。好啦，咁咧就欢迎大家咧，有时咧有问题咧，你喺你掟上嚟啦。我哋 就喺 Facebook 或者喺呢个 YouTube 留言啦，我哋都会睇到。 我哋都会睇噶。 系 啦，咁我哋咧就最新咧就收到个网友一个问题，佢就问 F 三十五。同苏三十五假设遇上， 系 谁胜谁负， 系 嘛， 系啦。 咁咧，我相信我哋其实都讲过 嘅。其实我哋讲过一个类似嘅 类似 case 嘅 case 就系 F 三对 F 廿二， 唔系 F 廿二对苏三十五， 苏三五， 苏三五唔系 F 三，苏三五。咁我哋又讲过分析过， 系啦。 咁但系咧，因为 F 廿二实在太强横啦，咁咪系有啲矛啊咁讲先。咁我哋今次就讲次一级嘅 F 三十五， 我觉得结果都差唔多嘅啫， 系嘛？嗱，我哋即管就讲两个机嘅 spec 啦。其实咧两个机咧，嗱照睇。即理论上咧，苏三十五咧，佢个优势喺边度咧？就系佢个 优性能， 佢个航程系长， 系 佢可以飞耐啲，即如果大家斗耐力咧，佢一个长跑咧，跑得劲啲嘅， 绝对啊！ 另外咧，佢携弹量系劲嘅， 系啦， 即佢系重装嘅， 重型战机， 即佢大只佬嚟嘅， 系啦， 咁成个孭晒啲弹药都劲嘅， 系啦。 另外咧，个雷达都唔差，因为佢嗰个系雪炮衣啊嘛， 系 咁咧，佢都据号称睇到400公里， 系 即如果你个机咧系有啲隐形唔隐形嘅，例如你系咩咧，就枭龙。我500公里见到你啦 ,F16 公里嗰啲啦 咁你死梗㗎啦 ,F16 呢可能讲200公里我都见到你啦咁你都死梗㗎啦。好啦另外个情况仲有咩呢就 是 话佢嗰个优势呢就是个前斗能力强啦。咁呢啲都系个优势嚟嘅。 机动性好。 係啦但係佢最唔好彩呢就遇上咗呢个全世界有样嘢就 係 呢 五代机。 五代机就係我唔使睇到你哋都死。 係咪 咁呢个呢就叫做视距外战争㗎嘛。咁大家知道其实一战机呢已经唔系俾咧视距内，我见到你见到我情况啦， 冇多挥噶啦。 通常咧点样死咧，就系我都唔知发生咩事就死咗咯，就咁样死嘅。 飞弹飞埋，哦， 死咗，连弹射都弹射唔知，就死咗啦。咁好多时就咁噶嘛。好啦，咁如果我哋讲个视距外边个劲咧，视距外好明显咧就嗱，你话苏三十五有冇视距外战斗力嘅，梗系有啦，因为雪炮衣睇得远啊嘛。咁啊配合翻佢嗰啲导弹啦，但个问题系咧，佢都有死角噶嘛。佢咧系讲紧系270度啊，大概。咁但系都总有系大概90度死角啦。 苏三有冇机尾雷达啦？ 有，但系问题系都有死角嘅。但系咧，你调翻转咧，如果你问美国啦，啲人话：，咦，美国咪调翻转后面 pat pat 咪系死角啦，系咪啊？但系你咁唔好彩，你遇上嗰部 F 三十五， 佢全身有 sensor， 佢依家嘅 sensor 系摆实全身嘅，所以咧佢已经系去到咧个级数系全知全能嘅。好似去到神级 嘅，我哋嘅专辑系有讲究嘅。 系啦，咁全知全能360度，佢仲要点样360度咧？佢系无论系左右中下上下全部啦，成个波咁样嘅。基本上咧，佢覆盖嗱，大家你冇预佢少啦，嗱，号称又系400公里，但系我哋当打个折啦，都有300噶。咁如果你有300，人哋咧。望你 F 三十五佢望唔到噶嘛 ？Suppose， 就算佢望到啊，都 系 好近，可能飞到50公里先望到啦。咁你就谂啦，飞到50公里佢变咗啲乜嘢？可能佢已经唔存在啦， 唔存在啦， 已经空气嚟噶， 变咗灰烬 嘅。系啦，变咗灰烬啊！咁个飞行员好彩就逃生到咯，唔好彩都轻埋噶。所以你问啊，胜负嚟讲咧，喺超过90%嘅可能性咧，我哋都相信咧就系 F 三十五一早发现咗你， 好多时炸到 飞去一个有利嘅战斗位置，然之后搞掂你。咁你话有冇机会呢係可以赢到得就唔係单挑就係、是、靠系统。就举例就係呢 F35 飞到去你附近嘅地方咁你主场。然之后呢你嗰啲呢撞棍呢地面雷达就扫到你。然之后呢大家夹计捉你。然之后你调返转呢 F35 呢不敢乱战就要走就个 pat pat 对住你。然之后呢你呢就一个有利嘅战斗位置射佢。最好咧就 系 有几部机围佢，咁就有机会输啦。 但系个问题就系 F35佢有被动雷达，都知道你啲地面雷达扫到佢嘅，其实 系啊，所以同埋你嗰啲雷达信号都明太明显啦。所以调翻转咧，其实如果佢要 call 支援咧，如果可以 call 到咧啲电战机过嚟啦，可以咧压制你，同埋甚至乎用啲野游任务咧，即系攞啲我哋叫做反辐射嘅飞弹射你噶嘛。所以其实咧都冇多人蠢嘅，即系所以咧相对嚟讲，你话胜算咧，嗱永远就唔可以话100%赢你。不过我觉得咧。起码有80-90%嘅胜算就梗嘅，所以你问你话苏三十五系咪大陆有装过啊？ 系 咁大陆装苏三十五抵唔抵咧？大家要自己谂下。 好过冇咯， 系嘛？唔系咁一定苏三十五系依家全中国最强嘅战机嘛？ 好过冇啊，系啊！ 你 某程度上你觉得歼二零劲啲定苏三咁劲啲？ 苏三稳阵啲啦。 我哋都唔系好知啊，其实真系唔敢讲，因为冇数据啊。 系。 咁我哋好难去分析，其实。 系。 好，咁我哋就进入呢个解放军啦，系嘛？ 好， 环节啦。好啦，嗱，讲个解放军环节咧，我哋咧要讲下解放军最近嘅消息啦。当然咧，解放军近排个势就好颓嘅。 系。 系颓到咧，去到一个地步咧，系有时我睇央视，我觉得哇，依家讲到咁咧，好似咧大陆突然间呢个地图就消失咗咁啊。 系。 好惨啊！你觉得咧，好似讲乜都唔灵咁样嘅。 系， 咁我哋先讲咧，就系记唔记得我哋上集讲个说好的永亨岛嘅红旗狗系咪啊？ 诶，唔系话撤退咩？上次话 系啦，上次我讲嘅撤啊嘛。 系， 有个朋友同我讲，佢话咧，原来咧喺大陆咧，佢哋咧叫啲嘢咧收埋嗰啲系叫撤嘅喎。 系咩？ 跟住佢话咧，连理论上呢个系国语噶嘛，但系咧张敬轩话嘛，如果原来喺广州咧，有人我讲咧，喂，你同我将张台咧收咗佢咧，佢叫做同我撤嘅咩？心谂撤咩啊？撤 J 啊，咁唔系， 香港就你嗰个意思啦， 系啊，嗰个撤你同我撤， 香港就嗰个意思啦。 个撤意思系收嘢啊，嗰、 哦 okay, 个撤退个撤啊， 系。 咁所以我谂你国语讲好啲咯，广东话讲过， 即收埋，即 撤 J 个撤， 即收埋一二个系嘛， 系啦，应该收埋啲嘢佢。嗱，讲翻嚟呢个咧就大陆咧，佢哋重新部署翻呢个永兴岛上面红旗狗。 系。 咁啲人话，其实点解佢要摆起啊嘛？即点解佢要移走？其实个原因咧就因为咧佢太硬眼。 系。 上次咧，马蒂斯同你讲，警告你，你唔好再搞呢啲嘢。你再搞咧，我哋真系有机会夺到。我哋一夺到咧，唔系讲少嘅，我哋系一次过收晒你所有岛噶。一收咗之后咧，呢啲嘢咧，我哋系唔用嘅，我哋即刻炸鬼咗佢啦。你唔好以为我哋会贪你嗰啲咁嘅基地，因为我哋求其起都劲啲噶嘛。咁於是咧就可能大陸聽人驚啩，可能心諗哇 Donald Trump 真係乜都夠膽死喎，真真係夠膽喎。 有啲邊馬耳飛過嚟， 同埋最緊要一樣嘢啊！大家知咧就係、是、嗱，我上次咪有個比喻就係、是、我搶 Alex 銀包嘛。個問題真係如果到時咧佢真係夠膽搶咧，大陸真係除咗喂你唔好搶咧，嗱我嚼你噶，除咗咁之外就冇啦嘛。 其實個假設係咪一架邊馬耳所載嘅巡航導彈可以 kill 曬成個南海呢啲島咧？ 我懷疑差唔多㗎。 差唔多啊！ 嗱，我當一架唔得，你一個編隊得啦啩？ 四架唔得，三架係咪？ 唔係得三架唔得，五架甚至乎十架一個中隊咁出，你死梗 出埋 B 二呢個唔知咩事 咁樣。最緊要就係我當我假設你打得層 B 五十二啊，後面仲有 B 一 B。跟住仲有最衰仲有 B 二嘛，甚至乎 F 三十五搞掂你啦，系咪先 ？F 廿二都仲可以装翻几支钻地弹， 系、 哦、好恐怖啊！其实，所以咧就如果真系打咧，其实理论上啊，嗰啲南海嗰啲系即系如果人哋坚打你，你系不忍一击嘅，但系咧呢个年代唔系战争年代嘛，就理论上唔会嘅。咁所以就得搏咯。咁依大陆就咁啦，收埋咗红旗狗。但系咧，啲人话：咦，近排出翻嚟喎。 系。 跟住啲人就谂：咦，点解呢啲红旗狗可以一时喺度，一时唔喺度嘅咧？ 系。 有冇咁劲啊？你可以好快啲船运翻过嚟。啲人就话： 收埋地底。 系收埋地底，哦、即系其实佢下面有碉堡、 哦， 就收埋咗落去。咁见一风头火势过咗，又攞翻出嚟。咁其实系捉伊恩咯，即系你嬲嘅时候话收埋，唔系话出翻嚟， 仲要专登俾你认到， 系又系咯，就是、Alex 嗰啲专登俾你认到，咁我谂其实佢专登俾你认到咧，系有一个用法嘅啫，就系内销，同翻大陆人讲，其实我哋系劲噶， 我哋唔惊嘅， 我哋系调动，即系咧以前咧打仗咧，有样嘢叫做咩转移有利阵地啊嘛，其实即系撤退嘛， 战略撤退啊，战术撤退 系啦，战术撤退，类似呢样嘢啦。好啦，另外我哋要讲呢单咧都几劲嘅，就系讲歼十五 D 啊。 系， 咁咧就大家知歼十五咧，其实就有分歼十五 A 啦， 系 歼十五 B 噶嘛 ，A B C D E， 同埋歼十五弹石版啊嘛。 系， 其实几个噶 ，A 咧唔出噶啦， 系 A 系废嘅， 系 B 系改良版， 系。 其实佢改良乜嘢咧？我相信佢就改良咧 ，A 改良版到 B。 改良咗未叫 B 咯。 Okay. 改良咧就系咩咧？就系令到佢嗰个操控性更好。因为咧佢依家嘅问题就咧，佢个操控咧可能我怀疑佢系头重脚轻啊。 哦，一定系啦。 成日反机啊。 苏廿七系列机都系咁样噶嘛。 系啊，同埋咧嗰个钢板唔坚固啊。 哦，系。 成日咧都系会变形啊，我估。 哦，系因为个钢架本身唔够稳阵。 因为本身佢继承苏廿七个问题啊，即系你继承人哋好嘢同衰嘢都继承噶嘛。 系啊。 你又唔知道，所以咪争啲咯。好啦，跟住咧依家歼十五咧发展到一个叫 D 级。 系 好搞笑， 你 C 啊嘛，唔知啊 ，C 死咗咯 ，C 唔讲， 即系 C 个 model 衰咗啲咯， 即系好似千九啊，唔见咗， 冇咗噶啦，冇咗噶啦，好啦，咁讲翻 D 咯，嗱 D 系玩咩嘅咧？原来 D 系电战机啊， 哦， 大家咧， 上次你讲过啦，咪挂个咩？ 仓仓电箭仓啊， 系啊，电箭仓啊，佢依一挂咧，大家你留意啦，佢挂啲电箭仓咧，有少少似 EA18G 噶， 哦 ，EA18G 咧又系咧呢度两边咧，有啲 ALQ 嗰啲咧，会装咗两个电箭仓喺呢度啦， 哦，机翼最笃笃个位， 系啊，其实佢唔止噶，佢咧呢啲咧襟翼咧前襟翼呢啲位咧， 哦 ，OK， 佢都会装噶，咁咧你见到咧佢依家咧呢啲咧，你有冇见到个尾翼啊，水平尾翼啊？ 系 个色有少少唔同系嘛？ 系 佢呢个系复合材料嚟噶。 哦， 系啊。咁当然点解佢啲色咁骑呢系嘛？因为佢依家净系有咗底漆嘅啫。 系咯，镬试验机。 佢未即系成个涂装噶。 系 咁咧，呢个1015D 咧，而家咧系试紧机咯。 系 就试咩咧？就系我估啊，佢依家要试咧，如果开行晒，首先第一会唔会干扰到自己先？喂，呢、這个好重要噶嗱，大家唔好笑。就算美国军机都要咁样试噶，你会唔会自己啲雷达 short 咗咯？试到 系啊。 因为你要抗干扰㗎嘛。抗干扰呢大概呢会喺基底装返三粒到啦。咁呢就如果抗干扰唔得你自己都死咗先啦。所以呢就安全问题啦。然之后会 keep 住试嘅。然之后呢就可能开呢就如果对于海面目标啦。对于地面目标啦甚至乎对于空中目标啦。佢要有排试㗎。咁但係呢签十啲据说呢佢依家用咗个技术呢係来自签十六嘅。 喔。 因为签十六系佢哋最新发明㗎。 係攞啲苏三十亿黐落去。 係啦係啦。咁呢佢哋呢就据说系佢哋而家最新发明㗎嘛。 Okay。 咁所以呢就呢个签十五 D 呢嗱其实咁讲如果你俾佢成功呢搞到签十五 D 呢应该系有运行嘅。咁、 哦、 另外呢佢除咗搞签十五 D 之外呢你知唔知佢签十六都系諗住做电箭机㗎喎。而个形式呢就系签十五呢就 系 制海。签十六呢就制陆。 系陆线机。 或者系制空啦。 系陆系陆。 咁变咗就海空呢佢哋呢就两个 model 啦。咁就用呢两个 model 两条腿走路囉我哋俗称。係啦。咁就先睇下佢个情况做唔做到。 好。 另外一个呢就讲运二零。 哇运二零个样子好似安东诺夫喎。 係咪运二零个样 系啦， 系嘛？运二零咧就一个大肥妹啦，基本上咧佢依家咧就讲紧咧一个试紧，就一个空头训练， 系 咁讲。咁啊空头训练咧就嗱，佢冇乜特别讲咧个空头训练咧就掟啲咩出嚟， 投啲咩系咯？ 系啦，当然我哋首先谂咧就系、是、嗱，理论上最好咧空头嘅话咧就是、一啲嘅战略物资啦， 系啊， 系嘛？即系你起码你掟嗰啲战略物资，即系可能系讲粮食啊、弹药啊嗰啲嘢咯，系嘛？甚至乎咧，如果你唔系空头嘅，你讲紧咧系真系快速降落。然之后就快速走嗰啲咧，咁就如果佢可以，理论上佢系可以载到一个坦克噶嘛，理论上啊，咁就依家佢哋陆军之王佢哋嗰个嘅主战坦克就系929A 啦，咁啊听讲929A 装到啦，又可以装到佢哋嘅另外一个就叫926啦，咁926就渣啲噶嘛，咁啊如果佢都可以载到一架嘅话咧，就如果个肥妹咧可以开到廿架，咁开到廿架坦克过去咯，但系咧有啲人问，其实咧运二零可唔可以飞到高原？因为咧，佢就话，即系如果佢引擎唔知劲唔劲啊嘛， 唔知够唔够力，系咁短， 够唔够力可以咧，可以爆发到咧，可以喺呢个嘅高原入面咧战斗到。咁如果唔系咧，你突然间打印度咧，你就好蚀。 系咯，唔系要都冇啊， 系嘛？呢个又系冇人知啦，当然大家知啦，系咪？咁所以咧，我哋系不能够证实咧成件事系点如何嘅。好啦，另外啦，我哋要讲一单消息咧，就讲大陆啊。大陆咧，佢嚟紧咧就会同东协啊，大家知道东协啦 ，Asian 咧就即系成个东盟入面嗰几个国家啦，十个啦，就举行呢个海上联合演习啊。系啊，据说就应该系大家避免派对嚟嘅，应该就大部分国家都会参与噶啦。系啦，咁咧就呢个海上联合演习。嗱，如果大家睇呢个海上联合演习咧，你印象中咧东南亚国家有冇搞呢啲嘢咧？系有嘅，就系咧美国咧久唔久大概两年到啦，每两年一次啦，就会同泰国搞噶嘛。然之后泰国就会邀请东南亚各国加盟，就会嚟玩嘅。咁咧理论上咧不嬲咧就系得美国同埋泰国咧联埋搞，然之后其实邀请几多国家嚟， 系咯， 就做观察员啊，或者有啲佢真系试嘅。咁咧就上次咧就应该系邀请咗缅甸、泰国，跟住咧美国就发脾气，你做乜邀请缅甸啊？我最憎就缅甸， 哦、 我冇话，我冇话俾你、哦、啊！你竟然擅咩咩嗰啲叫咩自作自把自为系嘛？咁啊唔知有冇惩罚佢啦？咁咧大陆咁可能咧激嬲咗泰国啦，咁大家知道泰国咧就 系 两边舐噶嘛， 系啦， 佢咧又舐美国啦。又舐大陆啦，咁今次咧就我估啦吓，泰国都会有一个地位喺上面啦，咁就所以咧今次咧大陆一定系做主啊，我相信，咁、哦、啊会出航母舰啦。 诶，亚良加号同埋呢个泰国嗰架 001A 啊嘛，唔知诶泰国未有架嘅， 系 咁啊泰国嗰架可以有啦， 系咯， 咁所以咧大家就谂啦，嗱泰国都有航母舰唔失礼啦， 系啊， 跟住大陆又有辽宁号啦，咁然之后咧就再加埋例如话新加坡啦，咁啊听讲新加坡都会 join 噶，咁大家知咧新加坡如果 join 咧就有啲滨海啦，同埋嗰啲轻型军舰，大家真系唔好睇小新加坡嗰啲军舰啊，佢哋咧训练精良，如果咧你真系打咧，真系 即系辽宁号都可能比较激沉噶，即系唔系讲笑。 有 F 三 五啊，系啊，咁相对嚟讲，其他你话可能老实啦，老挝嗰啲我就唔系好知佢有冇咩海军嘅，即系甚至乎你讲越南咧都未必见得人嘅。 系， 咁啊菲律宾就更加冇讲啦。但系菲律宾嗰啲男仔有几劲噶啦。 日本就送啲俾佢啦，系嘛？ 日本送极都系啲轻型嘅啫嘛。 O、okay. K， 即系可能讲一千吨都唔知有冇，都可能五百吨咁样。咁、okay. 你都系攞嚟咧打海盗啊，打恐怖分子咁勉强。 系， 咁所以咧呢单嘢咧就应该大陆系威威嘅。 哦， 咁就俾習近平做下一個宣傳啦，係咪？好啦，另外咧就講 054A 嘅護衛艦喎，咁呢個 054A 護衛艦咧嚟緊咧就會達標咧就做夠30隻啦。咁、 哦、 聽講咁嘅，嗱大陸都好得意嘅喎，大陸咧如果做軍艦咧，佢咧唔會咧一做100隻嘅喎，佢咧係咁嘅，佢哋係有里程碑嘅，佢做到咁上下咧就收噶啦。咁咧就例如054啦，054咧其實咧都繼承咗咧之前 02A 啊、02B 嗰啲技術啦，咁但係佢係做啲細只啲嘅船嚟嘅，細只啲，可能講緊咧係三四千噸咯。细只啲嘅，咁咧佢呢只船咧就护卫舰咧，理论上咧佢个发射单元咧就少好多啦， 系 啊少好多，即系咧如果你睇052咧就讲紧系有864飞，佢、哦、呢个咧就个飞数系少好多嘅， 系 大概就睇先，好似48飞冇记错，48飞嘅啫，但系咧佢咧就牵涉重啲嘅咩咧，重啲系反潜啊， OK， 咁咧如果咧你系02啲嘅防空啊。佢就反潛為主咯，咁所以咧就呢個零四都好用嘅。咁你見咧大陸通常點樣夾住用咧，就會將零二 D 啦同零四夾住用咯。 哦， 咁就有兩架就玩呢、這個通常佢哋咁嘅。如果佢出去編隊咧，就會一架零二 D， 一架零四 A， 或者加架補給艦啊。咁三架就可以出去做外訪噶啦。咁佢哋據說去咗倫敦之後咧，就啲人倫敦話：哇！而家啲大陸乜以前我哋100年前侵略過人哋，咁而人哋啲軍艦仲勁我哋咁樣嚇，即係據說有啲咁嘅羨慕啊眼光啦。 100年前呢個北洋艦隊有好多艦隻都係英國， 我哋嚟嘅啫。而家調翻轉你做得好似好精良咁啊， 做得大個隻過我啊。 係啦，不過可能上面仲見啲人晾衫啊嘛，呢啲嘢啦。咁咧就零四， 有乾衣機啦而家。 咁咧054咧嚟緊會出 B 啊。咁都系，如果零五四出 B 咧，有啲咩 upgrade 咧？ 改良版啦， 我哋要拭目以待。因为暂时我数据都唔多，坊间有讲嘅，大家唔好信住。 O、okay. K， 大陆咧就系你未出到最后咧，你真系唔知道个 model 咧佢系想点玩嘅。 O K， 系啦，好，咁我哋就今集就嚟到呢度先啦嘛，下集再同大家军武戏言啦。 O、okay, K， 拜拜。